五千蚊嘅 Q 你有几多条啊？ 都系行沙滩咯，又系。 系咯，你即系你唔系好多条 啊 嘛。 吞下啲颜色啊， 搞呢样搞剪剪得快啲啊，剪得慢啲，即系系好嘅训练，但系你个创意系即系唔可以再上。 期待中我繁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土，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咁结果你就真係选择离开啦。 离开啦。 咁跟住你去咗做咩呢？ 咁我咪去出面拍 MV 囉。 出面拍啦。 係呀，因为嗰陣时开始就会係佢哋开始即係香港嘅观众开始好注重卡拉 OK 文化。咁卡拉 OK 原来都系一个宣传渠道嚟㗎喎。虽然即系冇话你冇咗个电视台播。但系呢啲人入卡拉 OK 都睇到你个制作认真㗎嘛，即系都会讲㗎嘛。咁同埋嗰陣时香港仍然系流行之都啦。咁我哋拍嘅 MV, 原来配咗国语去咗台湾㗎 喎。 原来去咗印尼㗎喎。原来去咗马来西亚。 泰国啊。 泰国。咁原来有生意返嚟㗎喎。咁所以嗰陣时个卡拉 OK 就变咗开始重要返啲。咁就多啲资源拍囉。 我哋所谓即係拍嗰啲叫原装歌啦。即係因为嗰陣时呢就出好多雷射碟啊，即係卡拉 OK。即係譬如宝丽金龙虎榜，咁佢可能有五首歌就写到明啊，黎明会演出，草蜢会演出，你就拍呢啲路系咪？咁呢啲个 budget 系大好多㗎啦，系咪？ 大好多。 同埋嗰个日数啊资源就丰富好多㗎喇。 比 TVB 丰富好多。同埋即係亦都系嗰阵时，我哋千辛万苦啦，就去开始拍菲林咯。 哇，拍菲林啊， 咁夸张啊！ 例如咧，边一个 MV 系你出嚟拍系拍菲林噶？ 草蜢啦，草蜢嗰啲 MV 系拍菲林啦，即系拍16啦，唔系35啦。 系系， 因为嗰阵时嗰条鸿沟系好深嘅，即系唔同而家唔同嘅，即系讲岔开少少。嗰阵时你由 video 你要去到菲林咧，系基本上冇乜可能，因为个钱个。差別是太大，是 是， 因為你知道菲林以前的感光不是那麼強，你一轉菲林其實不是只是拿部菲林機，不是買菲林，你還有燈， 燈啊， 有燈多了，跟住人呢，你整個 crew size 大了很多，即我那時千辛萬苦搞菲林搞咁多年啦，跟住转个头转翻晒 digital， 系 真系激到我。 即系总之宝记年代啦，咁应该系九十年代 尾啦， 尾噶啦，已经系 96、97、98嗰啲。 等我哋抄翻嗰堆歌先， 国语歌为主。 但你系主要个 base 喺香港嘅， 香港 吓，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哋睇翻 even 台湾嘅 MV 都开始拍得好好， 系啊， 见到好多 好有故事性嘅嘢，唔系就咁一开始唱就行啦，咁即系唔系 口型啦， 冇错啦，系啦， 咁嗰阵时。亦都香港就多咗好多啲 sponsor 啦，即係譬如有个品牌咁嘅 sponsor， 譬如 Red Hot Heat 咁样，咁你就会抌一嚿好大嘅钱落去拍啊，咁亦都开始生咗好多靓，即係而家大家都会传颂嘅 MV， 而你就喺嗰个年代就入咗去拍 MV 啦。 係啊，我系最后一代，其实最早期呢种 MV 嘅形式呢，如果以我印象中呢，就係一个叫一位喺广告界嘅老大哥啦，叫 David Choi 啦，咁佢就係佢開始先，佢拍 Leon 同埋